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张雨生最为神奇的幕后手笔，无疑当属参与创作并制作张惠妹的专辑《姐妹》《Bad Boy》等作品，更成为了张惠妹大红大紫的保障金曲。同样是舞曲，张雨生清扬活泼和优美的旋律线，也让作品显得听起来清爽流畅。很多时候出现在张惠妹音乐里的张雨生，就像是她早年初出道的时期，以及心里面那个永远纯净一面的自己的写照。一想到你啊，至今却只空留遗憾。 轻柔的歌唱，一下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夏天就来密云清凉谷。高山滑水好玩刺激，玻璃栈道、玻璃天桥步步惊心，水晶长城壮美绚丽，免费滑竹筏，五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清凉谷。中国品牌节已先后在北京、青岛、惠阳、大连、顺义等城市区域举办，被誉为中国品牌界的奥运会。赋能中国品牌，第十二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8号来到四川成都，诚邀各界企业合作与报名。联系电话010-5158-1108，5158-1108，13701263797，陈女士，13701263797，陈女士。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2000年的春节晚会上，范晓萱同谢晓东等人一起演唱了《健康歌》，配合着全民健身计划，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其实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起初是作为日本著名的动画片《樱桃小丸子》的片尾曲。 全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很甜，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三圈又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小学学来，跟着爷爷一起做好，要看好哦，我们都害羞 害羞害羞。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能， 渴望

你的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这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见面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累积的旅程想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香水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见你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又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如果能 不期而遇， 我们该会 寒暄客气， 你不懂我 伤到自己 没有怎样 得到痊愈， 收拾完 一片狼藉， 今日也就 所剩无几，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 你不在北京，我不在原地，你就空转自转世界，写过我想前行，一步好几回换季，手提好几代更替，那些纠结的过不去，你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我的路生儿与女，父母也随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 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刘若英一首很经典的情歌，奶茶温柔又有点倔强的声音把这首歌演绎得十分动人，跟最初的梦想一样，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在 KTV 的点唱热度也是相当高。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逆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

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浪。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讨我。你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挨顿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心做得出一个渐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哈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吧，旧铁丝底里买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未存在。再存在吗？啊，然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 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该出去走走了？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不觉得疲惫。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我最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虽然我们国内的汽车工业起步较晚，但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全球年销量最高的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很多自主品牌。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国内有多达99个自主汽车品牌，这也是一个另类的世界纪录。如此多的自主品牌，自然会生产出非常多的车，这其中也不乏 SUV。 相对于哈弗 H6、 长安 CS75、 吉利博越等等知名的 SUV， 有一些不知名的车型大家知之甚少，但这些特别的车只用看一次你就能记住，或许你不仅能够开阔眼界，还能从中选出你称心如意的最特别的车型。红星汽车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不过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也就是在2015年之后的事情。因其拥有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被多幅度化工收购，后者是锂电池生产的巨头企业。而闪闪 X2 则是刚在6月30号上市的一款新车，官方对它的定位是国民新能源微型 SUV， 其中低配车型续航里程为252公里，顶配车型续航里程可达300公里，在考虑补贴后比较实惠的售价，值得考虑。从官网上我们能看到，闪闪 X2 的三电系统可保修8年或者是12万公里，这比较靠谱，但超迷你的身材和微型车的造型，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可其 SUV 的定位的，即便它配备了电动四驱。云度汽车注册成立于2015年，在2017年拿到了新能源车牌照，而在今年的派一和派三两款新车就问世了。其中派三尺寸更大，作为纯电动 SUV， 最大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电池质保8年或15万公里，并且还有3年的50%的回购计划。对于一个新品牌来说，这样的措施显然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可以看到云度派三的外观有一定的模仿痕迹，但内饰还是挺独特的，特别是挡把和多媒体操控区的设计别致，木纹饰板颇有档次，而10英寸的大屏也是全系标配的。派三 Pro 将要上市，续航里程提升到了360公里，而售价是从11.2万起，有考虑新能源 SUV 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

有对我表态的勇气，莫非是我自作多情？ 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 怎么说？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李娜， 不要因为一两场球的失利而做很坚决的判断，因为我是觉得一个人是没有资格去评论另一个人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你并没有亲眼见到或者说是亲自体会到，你凭什么去说别人，还说你比他做得更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奇祥， 所以在没得到机会的时候，不要总说是别人的不是，你要自己优秀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实际上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所以不要总说是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可能我们在社会上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最好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包括电视机前的年轻人，我们的女性朋友，问自己，我足够优秀吗？我足够努力吗？ 京东集团董事长刘强东， 中国的市场很特殊，中国的消费者很特殊，中国的法律环境各方面都是特殊的，你在全世界找不到像中国这么个特殊的国家，如果你能管理一个比如十几万名一个超级大的企业的话，你不可以借鉴任何国家的经验，也不可以借鉴任何一个管理大师的那种所谓照搬他的完全的模式，你只有靠你十几年的那种潜心的思考、钻研、总结、教训，不断的优化，用一个流行的词就是不断的迭代式开化。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龙野，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IDC 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数据预计，2018年智能家居市场将达到1.5亿台，同比增长35.7%。智能音箱市场成为互联网巨头们竞争的主要阵地，谷歌以36.2%的市场份额占据第一，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分别排名第二、第三。三诺生智联、搜狗和喜马拉雅三家公司进行了一次尝试，将自家产品技术和内容结合，避开智能音箱市场的争夺，将目光对准了智能闹钟。星巴克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中显示，中国亚太区市场营运利润率下降7.6%，这是近9年来该数据首次下降。星巴克 CEO 凯文·约翰逊表示：“我们总遇到竞争，也习惯了，会继续开张新店的。”瑞银证券中国公用事业新能源及环保行业分析师刘帅在瑞银媒体见面会上表示，现在行业普遍预计最快到2019年下半年，有一些大的光伏地面项目将实现发电成本低于3毛钱一度电，低于火电发电成本，这是远远快于预期的。好了，以上就是本节的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冲动。 这样的歌。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晚上九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我没话说。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忙碌的时候总是对假期翘首以盼，可等到真正有了闲暇时光，却又不知道做什么来享受生活。我们不是在疲于奔命的忙碌中焦躁不安，就是在百无聊赖的闲暇中空虚寂寞，内心似乎总是存在着一种冲突，离所谓的幸福感也越来越远。而其实如果想要享受生活中的幸福，就需要让自己成为幸福感的创造者。 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美好的感觉永不停，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 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四号线，摘下耳机，响起他的声音。 经典九六九， 是 FM 九六九。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30000英尺的高空，俯瞰云端，响起他的声音。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捏着半张船票，想起他的声音。 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宇。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经典九六九，总被想起的声音。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正式启动，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他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